好，欢迎嚟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肥仔，报时间天气啊，到你。 好，而家时间2:09啊。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6%，嘅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好啦，今日啊，又有一个新嘅环节。上个星期系睇女无极限啦，嗰啲同运动有关嘅嘢。 今个礼拜玩咩啊？谂住 今个礼拜啊，系契女无极限。究竟咩事呢？因为小弟呢又多咗个契女啦。 我又有啦。 系啊。 唉，为何人间啦？ 但系我到而家都未见到佢嘅样 子。点解嘅？ 因为佢未出世。即系咧，你咪好兴咧，我哋呢个年纪咧，开始就话啊，你生咗个仔之后要做契爷啊， 其实我都唔明点解会开始中意有呢样咁嘅嘢，我都试咗，我都有做呢个动作，因为 我唔知道，我系纯粹我 friend， 因为嗰系最熟嗰几个兄弟啦，即系我成日讲诶会计师啊、PhD 啊、老师嗰几个啦，咁样即系我嗰几个 friend 啦，咁啊因为佢系揾我话我一定要做，因为佢 feel 到我真系好锡小朋友咁样，咁所以就话喂你一定要做契爷咁样，所以佢有 send 佢个女，即系未出世嘅女嘅嗰个叫做。超声波照片话点啊？靓唔靓女啊？咁样好啦，咁跟住之后咧，点解今日要讲呢个题目咧？话说早两日咧，就我 friend send message 俾我，咁啊应该系预产期呢几日噶啦，咁啊但系就仲未即系有 feel 啦， 系 feel 即系未有嗰个感觉啦，咁啊形容好啦，咁跟住佢 send 俾我嘅第一句说话，好 nervous， heart beating fast。But seem not yet ready to come out 咁样，跟住我问 hospital now， 因为我心谂，哇 heart beating fast 喎，系咪即系 urgent 啊？ 系啦，系咪嚟紧咧？即系咁样，咁啊，佢话唔系啊，冇未有 feel 啊，跟住话咁，但系你使唔使去医院即系 check 你跳紧嘅，即系你老婆心跳得好快，成咁样啦，跟住之后话你系咪同你老婆一齐？佢话唔系啊，翻紧工，我哋翻去陪老婆啦。大佬点会仲翻工啊？佢话唔系我老婆话可以留翻啲假，即系你知事产假，唔知而家 即系唔好呢个位嘥咗啲假 咁样。佢话你系咪傻咗啊？你两个老婆咁紧要系咪先？梗系翻去陪老婆啦。即生仔好大件事、啊，咁我正想即系闹佢之际，我终于发现一样嘢啦，系佢 heart beating so fast， 唔系佢老婆。 好彩我忍得住， 跟住我第一下就系、是，我就话，so， 我 get 错咗，原来系你 heart beating so fast， 你好紧张， 唔系你老婆， 唔系你老婆。跟住之后佢话，跟住喺度笑啦，跟住我复佢话，啊，我发现其实我好似仲紧张过你咁样。咁跟住佢话，其实因为佢话其实翻到屋企冇嘢做，我冇嘢做都系陪住噶，我先至话。哎呀，嗰啲钱唔好要啦，翻去陪老婆啦。佢话：唉，吓死我咁样。哦，跟住喺度笑，跟住之后佢我话，see my nervous too， 即系我睇嚟我都好紧张啦。咁我 friend 就话系噶，当你有一个嘅时候咧，你一定会更加紧张。即系佢话佢系相对地淡定，而我咧就一定系一个非常之非常之紧张嘅。 即系个 situation 系你老婆就快生啦。咁你作为真系老公，而家你隔咗一阵，你都咁啊嘛？ 系啊系系、啊。 如果你真系你个仔嘅话，你就真系、 欸。我要生女啊 ，sorry。 系、啊。O、okay、K。系，如果真系个女嘅话咧，我真系唔知。 系啊，我仲要有一，我呢排有时冇嘢做，因为我 friend 觉得我啲中文几好啦。 嗯。 佢话文化人俾啲字嚟咧，咁样。 即系改咩名字啊？ 系啦，即系好多呢啲噶嘛。咁、啊、我真系冇嘢做嘅时候，就会喺度睇唔同嘅嗰啲字典啊。或者睇下啲古文啦，睇下冇啲咩嘅字係靚啊，攞出嚟用，然後揾嗰個字典讀，然後又或者個字究竟點解？即係呢排學識咗好多字咧，就係、是、因為我問過佢嘅，即係爸爸媽媽想要啲咩 feel， 或者有冇咩意思個名入邊啊？咁佢話想覺得係如珠如寶啊，即係掌上明珠咁樣。咁我咁即係揾啲可能同珠寶有關嘅字， 嗯、 即係例如揾到一啲字，哦，原來個古文係咁樣。呢、这個單字呢、这個字其實係解翠綠色的碧玉咁樣嘅。 係， 咁佢有一隻字係啦，或者可能係代表 例如有一個是古時一啲美女會戴嘅玉，有一個名，即或者唔知咩人有個玉抬喺度劈斜劈斜嘅，有個名，咁我就幫佢 search 咗好多字，然後間中就會掟啲字俾佢咁樣啦。即我其實好認真嘅呢、這個，好上心嘅， 外判咗改名嘅嘢俾你。 跟住咁當然我話你最尾即我俾意見嘅啫，我覺得好大責任嘅，話曬跟一世係咪先？ 係， 即你自己 推少18年咧，係啊。如果要改都， 我唔知啊。我話咁、如果佢阿爸阿媽覺得想改再改啫，我估我唔知啊。咁我话总之我俾意见，我俾啲字帮手谂，但系你最尾你两个自己决定啦，或者你 turn out 会唔会去搵啲师傅？我有帮佢介绍师傅，即系究竟啲改名师傅啊，成啊， 成套服务 系啊，好上心啊呢坛嘢。我比对个 friend 都冇咁紧张啊，对个女啊好紧张，即系多咗个契女咁样好紧张。咁当然即系未出世啦，唔知 turn out 会唔会黐我玩或者会成，但系。即系经过，无论系我同我而家自己嗰个契女嘅相处，或者即系我个 friend 准备生女， 契女， 我都觉得我一定系一个会纵坏个女嘅人嚟 嘅。你连石个窿，但我想知咧，你会唔会有一啲嘢系特别系契女好仪式感嘅嘢嘅？即系譬如你会送一样嘢俾而家个契女，可能你都谂住跟住未来个契女，你都会送一样嘢俾佢。你有冇去到谂 哦 呢啲噶？ 如果好理性地去讲咧，我觉得系唔系即。噏住话系契女啫，即系我 friend 话，梗系要即做契爷啊 ，godfather 咁样啦，用英文 send message 出嚟。咁但我有时觉得有啲嘢系个 feel 嚟嘅，即系个缘分到唔到到，我都答你唔到。即系啦，咁但系如果系嘅话，咁我又冇咩特别系， 即系冇啲咩仪式嘅嗰啲咯。 冇啊，因为一嗱呢个题外话，真系题外话。咁点解个契女咧有好多唔同嘅说法嘅？嗰陣時唔知同邊個師傅傾起，咁其中一個咧就話，例如係本身你條命喺呢個時候，如果嗱，即係呢啲風水學説啦，有啲師傅咁講啦，你信就信啦，唔信就由佢啦，係啦。咁例如本身你條命可能你會同第二個嘅小朋友係會 close 啲嘅， 係。 咁但係你覺得冇理由我親生一個出嚟唔 close 噶嘛？ 哦，就契 一個就契一個先，係啦，咁就應驗咗。咁亦都有啲就係話驚個小朋友養唔大，咁咪要契囉。即係例如係去觀音嗰度上契，又或者係有啲係契咗唔知俾黃大仙，有呢啲㗎嘛，即多一個叫做有人睇住咁樣，即呢啲唔同嘅命理係同命理有關。咁所以如果你真係要做儀式嘅話，其實可能係要計埋你本身個時辰八字同嗰個小朋友夾唔夾囉。 哦， 系啦，咁都真系，如果你话真系仪式嘅话，就去到呢个地步。但系我话，如果你平时日常生活相处，其实系细佬哥，我都会即系都系好锡噶啦，即系哦，生日买礼物俾你，好得，你想点玩你想玩咩？其实带你去玩，即系呢啲。咁但系我就话喺呢几个同小朋友相处，就连未出世嘅小朋友相处，我都 feel 到我已经系一个紧张大师，同埋一个纵坏小朋友嘅人。咁所以其实我系有啲担心嘅。 你另外嗰、那个即系另一半，你系咪要 balance？ 因为你如果你两个都好重嘅话，即系我成日都觉得系一个一阴一阳嘅调配嚟嘅。即系如果两个都好重嘅话，咁点算咧？咁样，所以你另外嗰个将来嘅小朋友嘅妈咪要收翻紧啲嘅。 我自己觉得冇谂到咁多嘅。咁当然你即系我都系嗰句嘅，即系仲还仲有啲基本嘅价值观同道德系要教嘅。咁嗰啲我都揸得好严嘅，系啦。即系我都同我 friend， 即系开始咧，我话跌入一个搞笑位就系开始倾臭仔同臭小朋友嘅心得。即系我唔系全职啊，即系我真系其实系叫做每个礼拜陪个小朋友去玩下，或者有时教下佢做功课，或者同佢讲下啲道理咁样。咁但系你都会觉得自己有啲心得噶嘛，系啦，即系例如我同佢讲话，即系凑小朋友嘅时候，有时最紧要同佢开心啊，或者佢最紧要有啲咩你买俾佢啦，咁样呢啲物质上嘅嘢尽量满足，但系一啲价值观上嘅嘢要教，即系我要同佢讲，但系唔可以太重佢。其实去到个位系你识得话人，但系唔识得话自己，系啦，因为我喺我嘅嗱，即系当然我个 friend 系相对地理性，或者叫做个人系叫做唔系理性嘅，即系佢个人。 定 咧？唔系，其实我觉得估唔到嘅。去到而家呢一刻，我得出嚟嘅其中一个结论系，其实你估唔到嗰个人生咗仔之后系点样嘅。你识我嘅时候，你都唔觉得我系一个 完全唔觉， 系啊， 完全唔觉你。 所以你而家问我，我嗰个 friend 即系例如阿会计师，我称呢个会计师 friend 啦，两公婆会计师。啊，究竟佢两公婆凑仔系点？我哋成日都好讨论呢件事。 嗯， 即系你觉得你自己凑仔会系点啊？ 出事，出硬事，因为你头先讲你嗰个 friend。嘅狀況，假如老婆 心跳加速即係佢啦。跟住我翻緊工啦，然後老婆同我講一句話：誒得㗎啦，唔好嘥啲假啦咁啦。我係真係會聽老婆咁，然之後哦咁得， 你 都冇 傻咗啊？ 係即係我係可以，我冇去到嗰種咁緊張啊。 哦， 係你知道我個人不嬲嗰個節奏都係咁㗎啦。咁所以就算個小朋友出到嚟，我啲嘢會慢好多，嗰種擔心會低好多。 係。 即係一般父母會話聲哦，佢出到嚟啦，即係已經成間屋咧，你已經齊曬 B B 床啦，啲嘢買曬啦， 要 準備好曬嘅， 一 早已經買定曬啦，係啦，甚至乎你要儲喺度嘅尿片，可能個份量已經好多啦，咁嗰啲已經齊曬，我係會可能 B B 床會有嘅尿片啊，唔緊要啦，佢都未真係出世，到時先至再揀咯，咁樣所有嘢我都會係慢啲嘅，所以我好知道我自己不能夠隨便生靚仔， 但係我想講。呢一刻係咁，即係當然平時有跡好可尋嘅。我平時之前都有同個 friend 討論起，佢話佢真係唔識湊小朋友，係邊個講呢？哦，同邊個講起話真係唔識湊，佢係同小朋友係冇緣分嘅，係一個男仔 friend 嚟嘅，邊個嚟咧？呢排我呢排同邊個傾偈咧？ 係咪阿靈王嗰啲咧？ 唔係 啊，但係佢唔似啊。 禮拜日哦，我做咗啲咩咧？哎死啦！我唔記得同邊個傾偈啦。佢話佢一同啲小朋友玩咧。隔離嗰啲人咧，就以為佢喺度兇緊個細路哥，所以有一種小朋友都驚咗嘅感覺。咁當然佢話佢唔係，我想同你玩噶，但係佢個樣實在太惡啊，好似鬧緊個僆仔。 好想同你繼續玩。係 啦，咁當然有，我覺得未到，即係你 feel 到你個樣，我個樣，但係你個我平時同我相處嘅性格啊，我講嗰啲嘢啊，我睇動作片啊，你唔會覺得我是一個充滿父愛嘅人嚟噶嘛？ 係啊，如果第一次見一有時跟翻上嚟咧，咁我未真係開始錄音嘅時候，可能喺走廊行緊啦。啊，一佢唔出聲嘅話咧，佢沉思緊個樣咧，有啲嘉賓都講我話，哦，一開始覺得 好惡啊， 好惡，好似好難相處咁樣樣噶嘛。但一有個小朋友喺面前， 係啊，然後當你真係自己嗰、那個，或者你覺得你同佢係有緣分，你又唔同咗。所以你啱啱講嗰啲嘢係你 base on 你呢一刻你對自己認知，但其實可能生咗仔之後唔同咯。 係 即係等於黃冠斌，我哋都話可能佢生咗仔之後佢係 係啊， 佢會出事嘅。 所以我有三個字就覺得咯，搏唔過啦，因為你唔知自己會唔會變咯， 真係唔知道生仔真係諗清楚生仔。 要去记住，再记住，置身风中见过太多风景，每趟旅程都太短。等雨路过，哭声笑声也路过，晴空也路过，其实落雪亦有快乐。这些歌唱过友情与爱情，你的天空有了我身影，每趟旅程好看吗？等你为我艰苦也都快乐过，无需挂念我，遥望着我仍然 快餐波城 与顾客一， 欢迎光临！我哋博多奴远近驰名，大件夹底食又好出名啊，仲落单快，整得快。先生想食啲咩咧？ 我想要芝士汉堡加苹果威加鸡翼加可乐。 唔系嘛？唔使落单都咁快嘅。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快餐波城 与顾客一， 欢迎光临！我哋博多奴今期新推出有安格斯牛堡，采用澳洲纯种安格斯牛，由专业团队全天候照顾牛牛，保证佢哋肥肥白白，肉质鲜嫩。先生有冇兴趣试下咧？ 有啊，我想要个安格斯牛三成熟。 唔系嘛？有蝙蝠啊？唔系嘛？有蝙蝠好补品，唔使煎熟噶。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快餐波城 与顾客一。 欢迎光临！我哋博多奴最出名就系汉堡包，只需要拣你想要嘅肉，再加埋唔同嘅配料，就可以配搭出啱你口味嘅汉堡包。先生想要啲咩咧？ 啊，我想要干炒牛河。 唔系嘛？牛河博士重见天日。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快餐波城 与顾客一。 欢迎光临！我哋博多奴今期精选有鱼柳包，采用纽西兰野生新鲜鱼柳，呢头捉完，嗰头就上飞机空运嚟到香港，去皮去骨又好味。先生有冇兴趣试下咧？ 有啊，俾一个鱼柳包我，但系。走鱼柳要牛肉， 唔系嘛？咁你正要牛肉包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快餐波城 与顾客一。 欢迎光临！我哋博多奴踏入十周年做紧大优惠，只要你买满100蚊，即减10蚊，仲送你一盒脆香鸡粒添。先生想要啲咩咧？ 我想要一包细薯条同埋50包茄汁啊！ 唔系嘛？买个几蚊嘢，仲有50包茄汁？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快餐波城 与顾客一。 欢迎光临！我哋博多奴除咗猪牛鸡扒包之外，最近仲多咗孜然粉牛扒包添。先生有冇兴趣试下咧？哦，系，就系啊。 我哋博多奴除咗豬牛雞扒包之外，最近仲多咗款新嘅孜然粉羊扒包添。先生有冇兴趣试下呢？ 有啊，要一个羊扒包啊。 仲有冇其他需要呢？ 有啊，可唔可以免费啊？ 唔系嘛，冇钱有人食霸王餐。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快餐波城 与顾客一。 欢迎光临，我哋博多奴拣选套餐可以用优惠价无上限加配唔同嘅小食。先生想要啲咩呢？ 想要一个鸡桶餐，加多两份鸡翼同埋苹果批啊。 仲有冇嘢想加呢？ 有啊，我想加。 有啊，唔系嘛，加一位油炸啊。 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奥运滑浪风帆女子 RSX 项目的奖牌战，港队的陈希文以第七名完成，总成绩排第八。中国队的卢运秀在奖牌战以第三名完成，总成绩排第一，夺得中国队在今届奥运的第二十面金牌。中国队的卢云秀在奖牌战之前以30分排第一，英国和法国选手分别以34分和36分排第二，而在奖牌战选手所得的分数会是所得排名乘二。现场风力较弱，各选手要不断摇帆，最终头两名过终点的是法国和英国选手，总分同样增至38分。卢云秀就以第三名过终点，总分加6分至36分，成绩守住第一名的位置，赢得金牌。法国和英国选手虽然同分，但是法国选手在奖牌战名次较高，所以获得银牌，英国选手得铜牌。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分别发表评论，形容教协是毒瘤，必须铲除。新华社文章指责教协和民阵支联会有不能撇清的关系，推群只是权宜之计，当局必须彻查教协。人民日报评论就说，教协煽动罢课，炮制港独教材，妄图割席就能漂白，市民不会答应。本台曾经联络教协，暂时未有回复。政府听日向合资格市民发放第一期电子消费券。工联会一项调查显示，超过七成受访者希望政府再次推出电子消费券，有三成受访者认为电子消费券对刺激经济有好大帮助。工联会在今个月23日至28日，透过网上问卷访问1600名18岁或以上市民，近八成说会将消费券用在日常交通和家居开支。社区干事李家恒表示，调查结果反映疫情下市民的家庭经济负担仍然沉重，不敢贸然消费。工联会九龙东办事处总干事邓家彪建议政府将电子消费券计划恒常化，并扩大交通津贴适用范围，涵盖至消费券计划下的认可电子支付工具，促进经济，同时深化电子支付系统的应用和发展。台湾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11宗属本土病例，另外没有新增死亡个案，是连续第四日没有死亡病例。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听朝局部地区雨势较大，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青田交汇处有意外，咁而家大交通咧挤塞嘅，车龙排到近三圣，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青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三圣。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的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由于较早前有坏车阻咗路，咁而家狮隧沙田入口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新田围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喇沙利道。另外而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弥敦道一段交通都是挤塞，车龙就排到公主道桥面。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沙田大涌桥路，因为有道路扩阔工程，直至到下午的4点，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的车辆暂时都是禁止左转入安心街，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最后提提大家渡轮的消息，今由于风浪关系，现在翠华船务就是今日下午4点开始由蒲台岛去香港仔的渡轮航线暂时会不停车处，就是由下午4点由蒲台岛去香港仔的渡轮是不停赤柱，到时经过要搭这个翠华船务的朋友请你特别留意。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每一张选票都承载着我们对这个地方的理想和我们对生活的愿景，一直以来维护廉洁选举是你我共同的信念，我们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的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同 ICAC。 钟哥， 乜嘢事啊 ？Roland 梁子希， 星期六我会翻嚟啊！ 翻嚟先喺大门口登记， 我知道。 然后推门玻璃门直入， 明白啊？ 转右推门走咯，行到尾。 系噶， 直播室喺你左手边。 我梗系知啦。 你点知咧？ 我系你前辈嚟噶。 系、哦， 18/22听紧你， 逢星期六 晏昼4点到6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 每晚9点半， 东奥盛事共融体， 由奥运筹备到运动员备战情况，以至每日赛事精华，场内场外重点资讯，一一为你送上。 加上手语同步传译，让体育面前人人平等。 奥运7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3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错，都得人中意啊！太得太放，身披本塔都有自封，只怕给瞬间遗忘。翻过心血是我是我，将我搞笑都埋藏，保证可以欣赏更多，不再古怪很违和，笑就反正是我是我。 做综艺丑化自己，玩到冇底线，为嘅都系博君一笑。只要做音乐都不忘忧自己音乐 ，Era Style 继续进行。作曲由 JNY Beats 保期 Delta T， 填词由 Delta T， 编曲监制 JNY Beats。 酷像法宝，为你可飞得更远，疲劳也每天进步，努力。 年连升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六位 ，ERA， 我们不错。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向前冲，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李易峰、陈星旭、张馨予领衔主演， 号手就位。 一个年轻士兵蜕变为中国火箭军王牌号手的故事。 我叫夏哲， 新兵连夏哲，世界冠军，你真是超级大佬。 他们这样说，我没说的。 晚晚看国剧八三零， 港台电视三十一，号手就位。 你觉得是一份人点呢？ 好 nice 之余几搞笑啦，即係会去讲好多搞笑嘅位置，令到我放松咁样囉。我係 Mercy X underscore X， 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程，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请你的女嘉宾叫 Mercy 的，你好。 Hello， 这一位呢就是我们在这个 IG 上面找到的， 是 不是比那些纹身那些相吸引？ 哦，是啊，是啊，我最近挺喜欢有纹身的女仔。 你见到她那时候那个图案是什么？记不记得？ 心口那个咯，看一下心口那个先。 因为他铺晒那个嘛，今天见到那个了。 很合理而已，是不是？ 正常啊，正常发挥。 正常，因为最大最大块嘛。我现在就看手了。 Okay，那 Remessi 可不可以都介绍一下，就是自己现在有做的东西是包括什么呢？這樣 我现在其实自己准备叫做搞一间网店啦，都系咁，但系就卖 sex toy 咁样咯，即系或者保健产品咯。 呢样嘢搞咗几耐啊？ 呢样嘢搞咗几耐？意思系我卖咗几耐？ 系系系， 我卖咗就大约年几到啦。 那个原因系即系比较少谂到呢方面噶嘛，即系做生意第一下都系谂，不如开珍珠奶茶。 珍珠奶茶。奶茶果茶小食啊，嗰啲 鸡蛋仔咯。 我纯粹就是因为以前就有翻过兼职，咁就系喺 sex toy 铺头入面，咁所以对呢方面就比较有翻熟悉少少啦。咁就又觉得对呢方面又想研究一下，咁就在这里着手了。 兼职的时候面试他有没有问什么问题的？ 哦，没有的，其实本身是我是去看工的。 哦，即是有朋友在那里做， 即是帮手看一下铺啊。 是啦，因为突然之间不做，他就说喂啱啦，不如你来顶住先啦。 是。 那顶下顶下就做了两年多了。 哦，但我想知道有什么可以研究呢？ 日本人很厉害，他们是不停出一些不同的新款，那我就去不停在那里看。跟吸尘机配合的都有咯。 咩啊？ 系男士用嘅，呢个男士用嘅。 哦，咁所以你控制佢嘅时候，就你成个身体咁样喐。 系啦， 咁都俾你谂到。 My blow 啊！咁 呢个日本人， 好劲啊！ 呢创意真系日本仔真系最劲啊！呢个 第一印象。 第一部分咧就俾你估一样关我同阿一嘅嘢，第一次见面啦，系啦。个问题就系俾你估啊，我哋边一个系真系都有玩 sex toys 嘅咧？ 哇！ 系边个似咧？ 点搞啊？ 有冇样睇啊？ 冇样睇噶。 有冇遇过啲咩古怪客人咧？ 有嘅，譬如有啲真大高啦，佢哋就会同我讲话，可唔可以帮我睇下，我需唔需要用？ 哦， 咁呢啲咪古怪咯，你自己衡量噶嘛，要大啲。 系，咁你望我哋两个个样，边一个？ 哇，好难喎、啊！你啦， 我话我似啊嘛， 唔系我谂唔到啦， 系 点知冰冰啦？ 好，你估系我嘅，真系嘅答案 系我用先嘅， 计用先嘅话咧就系阿一嘅。 哦，俾你分享。 嗰几个都系我卖俾佢 嘅。即系我哋会有倾呢一样嘢嘅。咁有时，譬如你知网上面有啲短片，又会有啲新嗰啲咧。咁我哋亦都会见到嘅。试过唔知睇过有一个系嗰啲好似象咁样拉到好劲咁样，就因为佢去完旅行翻嚟买翻嚟送俾我哋同啲同事啦。 系 哇，我日本见到呢个好过瘾噶咁样，所以我屋企有嗰啲都系佢买俾我嘅。 哦，系系。 咁最后有冇试过真系掹到好长咁样用？ 嗰、那个那个另一个同事，我收到嗰个系一个外国嘅女士。 吓 ，我仲记得叫咩名字？叫 Emma。 啊 ，Emma 系啦，系一个差唔多婆婆嚟噶啦，已经系。 婆婆 系啦，即系个封面嗰个样系一个婆婆嚟嘅咁样，呢个就佢送俾我嘅，系啦。咁但系你自己，你又早啲啊？你几时啊？你自己讲。 我系大学嘅时候有人同我讲过咯， 系。 跟住之后话好得意噶，试下啦。咁就有日胆粗粗自己去咗，唔知去咗边度买，我都唔记得去边度买啦。嗰阵时，即系而家你话可以去日本嗰间企鹅嗰间杂货铺嗰度就好多啊， 系啊， 或者上网买就有啊。但系早几年都未咁多嘅时候，我真系唔记得边度买啦。跟住买咗翻去屋企冇人咪试咯。哦， 原来系咁嘅。 嗯， 但系多唔多多唔多情侣一齐嚟买嘅？ 都比较多。之前唔翻 part time 嗰阵啊嘛嘛。 系。 但是其实未必是情侣。 哦。 有些会不知道为什么会跟我说我们不是情侣来的。 是是是。 为什么要说呢？ 很古怪的，很多客人都即是会跟你说我们只是那方面的关系，那就是上来买玩具这样咯。 哦，其实要交代咩？ 是咯，有些会私底下可能找我啊 ,send 信息给我说喂你介绍 OK 喎、啊、我跟他不是情侣来的，这样好像特登。 我真想 flirt 你是不是其 实。哦，咁又冇，但系就纯粹咁样讲咯。 咁但系会唔会有一啲叫做嚟到可能会比较怕丑一啲咁样，跟住亦都唔知道要买啲乜嘢啊？ 有啊，佢哋其实个心理关口就系踏入门口嗰一刻咯。咁我会装到嘅，其实。 跟住行出，你会唔会行出去邀请佢入嚟睇？ 我试过撞到几个中学嘅男同学，佢哋唔知道我认唔认得佢，然后佢哋喺出面好大声咁纠结咗好耐，最后我入佢哋入嚟。 系。 我想知 道入咗嚟之后 有冇相应咧？ 有啊，我记得晒佢哋全名，我唔知点解。 佢哋嘅反应系 佢哋怕丑咯。 哦， 但平时都系怕丑仔嘅，定系去到嗰个位？ 我唔知道啊，其实中学嘅时候冇乜了解佢，但系嗰一下见到就好怕丑 咯。咁客人方面会有呢个关口啦，但系譬如你去做嘅时候，特别早期嘅话，会唔会都有一啲呢啲关口？定系其实好快 食唔落饭？当初我入去其实系参观下，睇下到底有几多嘢啦。咁但系睇到晒嗰啲封面嘅相咧，嗰阵时仲要留低食咗个饭同个老板。 系， 我好记得我食肉饼翻来食唔到，仲要系咸鱼肉饼。 系 系个原因系。 唔知道太大冲击啦。 哦，再见到肉饼咧，即系嗰个状 态。好多都冇打格仔，然后一次过睇到晒喺自己面前咁样。 用咗几耐去 过咗呢个关口咧？因为 keep 住都有继续做啦嘛，之后。 哦，咁 系嘛？ 日对夜对，可能一个月到就 OK， 就惯咗啦。 平常心咯。 系，但系咪嗰一次即系叫替工开始啊嘛？但系有冇话？是替工到咁上下，你可以选择唔再继续，但你又会再继续，系咪即系有一啲嘢你觉得都几有趣或者几得意，所以你继续开始？ 我继续开始就纯粹真系之后近期咁样叫做继续啦，但系当时打工就真系纯粹系好直接为咗钱， 我中意佢， 几好啊呢、這个。 穷啊！ 香港人系咁噶啦，冇办法啦。有几多个真系中意自己份工啊？ 翻工咩？ 系咯。 女神大揭秘， 呢一个部分咧，就想 Mercy 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 好，有个好尴尬嘅秘密就系、是，我全屋其实系得一条裤嘅啫。无论出街定系嗱，唔计底裤啊， 系， 我惊观众误会， 系 底裤有好多条，裤就得一条咯。 先理解咗系咩类型嘅裤，长短啦、啊，牛仔棉啦、啊，定 运动裤滑捋捋质地嗰啲， 哦，即系嗰啲可以潜水啲，即系波衫嗰类质地 啦， 就系翻工着嘅， 我唔系啊。 咁系你做运动嘅时候着， 落楼攞速递嗰阵。 好 specific 係落落落， 即係其實出街著過嗰條。 屋企著都得嘅，但係屋企多數唔著。 哦， 冇人睇到。 哦，即系自己一个人住？ 唔系啊，但会喺房噶嘛。 哦， 但你系得一条裤，即系平时出街就已经，即系如果譬如到今日做访问啊，或者翻工嗰啲，就系、是、都系着裙， 系 系。点解唔会着裤咧？系咪唔中意嗰种感觉定系咩咧？ 好麻烦。我比较男仔性格啲，我觉得着裤咧，死得好核突添，俾大家知道咗。咁譬如好急去厕所啦，咁如果系裙，你净系要除一浸啫嘛，裤你要除两浸。 哦，系、哦、喎、 哦，原来懒到呢个地步啊！ 哦， 唔系因为我即系你正常人越急咧，或者你去就嚟去到厕所咧，你就会越有嗰个感觉。咁喺你呢个时候，如果你仲着牛仔裤，又要呢度可能你有烂皮带，你又要喺度掹，跟住又要除嘅时候，我惊我已经濑咗出嚟啦。 哦， 呢个我一路都冇同人讲， 但系未试过嘅， 未试过系咩？ 即系未试过，真系出咗事嘅， 唔好问啦， 唔好问啦，唔好问都啦，咁样。但系咁可唔可以理解你系算系一个好怕麻烦嘅一个人呢？即其他范畴其实都有呢啲咁样嘅嘢。 除咗做嘢上即系要认真呢啲啦，咁其他方面我真系都几懒，几怕麻烦。 你仲可以懒到咩地步呢？ 可以 hea 嘅话唔会喐啦。 你试过几耐冇出过房门或者 冇出过街系嘛？ 系。 哇！而家外卖太方便啦。 所以根本完全唔需要出街，唔系翻工啊。 一个月入面可能出两三日咯。 即系廿几。 因为我做网店噶嘛，其实。 哦，系、哦。 咁我以前同公司合作，咁所以货都唔使我寄，咁我更加唔使出去啦。 哦，系喎，系喎。 咁喺屋企就即系做嘢嘅都系 打机。 你唔会觉得打机都好烦咩？ 打机唔烦啦，打机好开心啊！我玩枪 game 咯。 系打边款？ 类似生存模式，即系食鸡嗰啲。 哦。 你唔觉得好颓咩个生活？ 吓咁啊，搵紧钱噶嘛？ 我知道，日日沤喺屋企系，好似好压迫或者好 唔 系咯？我想出去行下， 系咯，即系譬如加奴死咩咁样基本场。 我会出去睇下模型咯。 系就系嗰两日出去就系去睇模型啦。 几日咯？未必两日嘅。 你睇咩模型呢？但系 咩模型都睇，动漫嗰啲啊，或者。 是 或者啲恐怖模型咯， 恐怖模型系， 总之系 figure 咯，任何嘢，总之有 figure 卖嘅地方，我就会走入去睇。 但你自己有买嘅？ 有啊，好多。 你买佢咩啊？ 我最中意都系恐怖嘢咯，任何恐怖公仔啊，或者嗰啲譬如恐怖戏整出嚟嘅，譬如小丑啊，任何嘢我都中意咯。 哦， 鬼修女啊嗰啲咯。 但你买咗摆咗屋企嘅鬼修女？ 系啊， 一打开你个房门， 惊嘅咩？ 我屋企人接受唔到嘅，佢同我讲话唔好摆出厅。 你所以中意瞓觉？ 系啦， 就觉得好舒服啦，即系就会有一种 都唔系嘅。我唔知点解我接受到，但系我觉得冇乜嘢。 我介绍个 friend 俾你识先，自己。我哋之前有个女嘉宾都系屋企摆咗，系啊，雪儿啊嘛。 哦， 系啊，都系摆咗好多呢啲好 creepy 嘅公仔喺度。 系咯， 系啊。 但因为你戏嗰啲呢类恐怖片啊嘅嘢，你都好中意嘅，因为 但系反而咧恐怖片我唔敢睇，唔系嗱我睇，但我要攞只手遮住漏少少罅嚟睇， 好难捉摸啊！ 个原因系 因为我好惊突然之间弹出嚟嗰啲嘢咯。咁如果系 figure， 佢唔识弹出嚟噶嘛？ 佢识弹点啊？ 佢识喐咧？ 咁我唔买佢咯。 识喐咧？ 识喐唔会啊？ 同埋会 夜晚讲嘢咧？ 嗱，即系 揿佢先讲嘢嘅。 仲识讲嘢噶？你嗰啲？ 佢背脊会讲嘢噶嘛？ 你唔惊佢自己会系咯？佢呢啲咪更加会识自己讲嘢咯？ 我未试过，唔惊。佢讲嘢，我先抌咗佢啦。 有几多只啊？个恐怖公仔 七八只咯，我又冇买咁多，因为只只都好大只。 哦，系嗰啲好大只嘅。 我七至八只， 系啊， 七八只。 即系土地问题，唔好摆。 系土地问题。如果我有咁多位哥，我都买咁多 figure。 系。 咁除咗恐怖公仔，即系漫画嗰啲有冇噶？ 漫画、动漫嗰啲有啊，好多唔同嘅动漫。史莱姆又有睇啊，都剑神域啊。哦，都英雄学院啊，咒术回战啊，好多喎、啊。跟住见到又买几个，买几个，买几个咁样咯。 咁你都好多 figure 系咯， 系 加加埋埋有冇 好多层架咯，所以就 有冇一百只啊？ 哇，唔止！ 哇，唔止！ 咁有啲其实手掌咁大啫嘛。 哦，即系 咁咪所以买一大堆咯。 系 大极都系手板。 系咁，但系而家系仲有位可以再买新嘅放上去嘅， 再整多个层架。 你屋企究竟几大咧？ 唔大噶，咁但系墙有四面可以用尽佢。 我想知道你最中意嗰只就系、 是、我最中意 鬼手女定系小丑定系？ 哇！我咁样答咗，其他公仔会唔会呷醋啊？ 会啊，夜晚会嚟揾你噶。 系啊，okay、 会唔会讲嘢噶？跟住 我冇最中意，我全部都中意。 惊啊！佢而家嘅 惊惊的。 咁但系、另一半咧，咁另一半会唔会都你都要揾一啲真系哦？都是喜歡這些的有共同興趣的 找另一半、 啊、 不用的但不要扔掉它 他自己開個 basement 好像華倫夫婦樣鎖住他們咯 如果他扔掉它我鎖住 他不是鎖的不過即不是扔掉的但是他鎖在一邊或者 不得不得、啊、 即一定要放在房裡面 即他不可以兜他有他們在這裡就可以了共存就可以了 這麼快說到要同居了咩？ 我不知道或者可能佢上嚟你屋企啊， 上嚟吓咁上嚟， 唔系上嚟冇理由搞人哋啲嘢啊。 系咯，大部分都我对住佢哋啫嘛。 系咯，如果同居咧，或者结婚啦， 哇， 一起住啦， 讲到咁远， 系啊， 一起住，唉，好多嘢可以倾下嘅咁，俾间房仔我咯。 系即系 嗰间房仔就好似华伦夫妇嗰间房仔咁样。 系啦，俾我匿入去望下欣赏下。 系啦，佢哋应该唔会入去噶啦，净系你入去嘅啫，咁样。 龙爪手， 咁啊，跟住咧，我哋有一个心理测验咧，就同 Mercy 玩嘅。 系 呢、這个心理测验嘅题目就系咁嘅。咁啊，而家夏天就嚟到啦。以下咧就有几个 keywords， 睇下你会联想到咩？即系讲个夏天会即刻联想到啲 keywords 嘅边一个咧 ？A 就系西瓜 ，B 就系啤酒 ，C 就系海边 ，D 就系冷面。 冷面啦、 啊！哦，你而家冷面有冇原因嘅？即本身中意啊，所以夏天你就会中意食，定系点样噶？ 因为夏天好热。 哦，所以你就拣呢样。咁啤酒咧，啤酒都好。 啤酒哦，因为我唔饮得酒。 哦，所以你就拣冷面啦。肥仔，你拣咩？ 我拣 C 啊， 海边啊。 系啊， 我都系拣海边。 系啊，但系有冇好奇点解唔拣啤酒啊？唔系，因为一年四季都会有啤酒咯。唔使淨係夏天咯， 哦，即係嗰個已經係個 new， 即係正常嘅嘢啦。 嗰個係一個全年度嘅嘢嚟噶嘛， 唔係夏天獨， 唔係夏天獨有咯，係啊， 所以夏天就係啦，我都估你會揀啤酒啊，本身海邊， 海邊， 我都係揀海邊，因為海邊有得曬太陽同埋好多嘢睇，可以。 定係西瓜咧？ 你唔食生果？ 咁啊係，合理合理，海邊海邊海邊，但我都唔去海邊嘅。海边啦、 啊， 海边， 海边啊，最后拣海边。好，我睇一咧就拣海边 ，Mercy 咧就拣咗系冷面嘅。咁呢四样嘢代表啲咩？我哋下 part 翻嚟咧就会揭晓噶啦。 风花雪月跌进暗光，香橙气味钻进灵魂深处，掀起撩动醉梦。三杯过后，节奏像醉错。却渐似尝到酸楚，看着人去又回在意吗？转着情似升华，盼望时间暂停，闭起双眼学下，是苦或是甜，怎可看穿？笑脸背后泪却眷恋，纵火烫味蕾烧滚。看着人去又回在意吗？转着层次升华，盼 梦时间暂停，闭起双眼吧。 中之前揾嚟有希同嘅新歌，歌名叫做《尼格罗尼》。转头翻嚟，继续有 Mercy 嘅访问。 评价表示，奥斯汀此行具有明确展现美国深度参与地区安全保障嘅重大意义。两人就面向维持和强化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和国际社会合作的重要性达成一致，并商定两国将加强合作。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听朝，局部地区雨势较大，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4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青田交汇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大消散。现在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近三圣。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在龙日村。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的龙尾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九龙去翻将军澳的龙尾在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化墟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喇沙利道。另外，太子道东去旺角近富豪东方酒店一段车龙就排到近御港湾，亚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而家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都车多，车龙排到太子道西。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大角咀的福泽街因为爆水管，而家福泽街唯一行车线仍然是封闭。今次提提大家渡轮的消息，今次由于风浪的大关系，翠华船务今日下午4:00由蒲台岛去香港仔的渡轮航线将不停赤住。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统计处的人口普查统计员几时会上门做访问的？ 由7月18号起，他们只会上门协助未交问卷或者预约了的住户做访问，普查的资料会绝对保密。统计员都有身份证明书，还会带着襟章，拎着红色文件袋和穿着指定制服，记得看清楚啊。有怀疑可以打去182021核实，开门前先核实身份。 On your mark, get set, go！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新阵势， 每晚九点半， 东奥盛事共融体， 由奥运筹备到运动员备战情况，以至每日赛事精华，场内场外重点资讯，一一为你送上。 加上手语同步传译，让体育面前人人平等。 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三十一。 今届奥运我哋等咗5年啦， 我知道有东京特派专员， 有专家分享每项运动精要所在， 仲有运动博士分析选手心理。 你哋点知噶？ 我哋朝朝都有听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 每朝6点到10点， 紧贴奥运，听住晨光， 香港电台第二台。 呢、这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你知唔知喺香港嘅印尼朋友，佢哋嘅生活态度系点嘅呢？ 我系 Andy， 系印尼人。我成日开唔同嘅城市，有时系香港食午餐，系东京食晚餐，感觉好有趣。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6点到8点，有 Bobby、Shins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你觉得波胜份人点呢？ 感觉可以有啲似，可能加上把声嘅关系，有啲似大哥哥咧去带住讲嘢啊，令到我系放心咁样去表达自己咯。我是 Mercy X underscore X， 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的嘉宾咧，就 Messi 喺度啦。咁我哋玩紧一个心理测验，重复一次啦。就系、是、讲到夏天啦，你会联想到啲咩咧？以下有 A、B、C、D 四个选项嘅 ，A 就系西瓜 ，B 就系啤酒 ，C 系海边，就我同阿一拣嘅。而 D 咧就系冷面，就系阿 Messi 你拣嘅。咁究竟呢四样嘢代表紧啲咩？我哋就逐样讲下啦。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拣咗 A 西瓜嘅朋友。代表你最想得到嘅嘢，就系海外工作又或者学习嘅机会，因为你希望离开而家住紧嘅地方，去到世界唔同地方去发展下。你唔系好满足而家嘅状况，理想都几远大噶，将来可能会有一番成就嘅。而拣 B 啤酒咧，代表你最想得到嘅嘢就系人气啦。你希望成为大家都识嘅名人啦，渴望俾人注视，所以你都开始经营紧你嘅社交平台。等自己的曝光率都变高嘅，咁究竟今日好似阿一同波胜咁拣咗 C 海边，又或者好似 Mercy 咁拣咗 D 冷面，又代表你呢刻最想得到嘅系啲咩呢？ 心理龙爪手， 因为呢一个心理测验其实系。测紧你最想得到嘅嘢系啲咩咧？即系从中反映紧我哋想得到啲咩咧？咁我同阿一哥先啦，海边啊，就话我哋最想得到嘅嘢系自由。佢话极有可能系因为对而家嘅工作、家庭或者生活感到不满。 我谂啲啤酒系咩啊？ 你希望成为大家都识嘅名人，希望俾人关注。 我一年四季都系想饮啤酒、 啊，所以你会开始可能。经营下啲社交平台，等自己曝光率高啲咯。啤酒系， 哦，唔系，我想要自由多啲。 系自由，我觉得似啲嘅。有冇啲咩近排不满啊？ 有好多不满、啊， 对个世界都好不满啊！我哋 对我人工最不满啊。 而 Mercy 拣嘅冷面咧，好衬佢。你渴望嘅系钱， 我有一刻谂住拣冷面噶啦， 正啊！ 佢话虽然你唔算好穷，但系咧钱咧可以俾到安全感你，你希望透过得到一大笔钱，系啦， 啱啊， 系啦，佢仲会有一个问题，即系心理测验有问题，问翻个人啊，你是不是会经常买彩票和忍不住参与赌局？ 你赌唔到钱噶？ 有冇下嗰啲？ 从来都未试过赌钱。 六合彩嗰啲啊？ 未啊，未啊，未。 哦，即系唔系行偏财嗰啲咯？假设嗰个人工系即系好满意咁啦，你会攞啲钱嚟做啲咩咧？有冇谂过？ 唔知道啊，摆喺银行袋住佢。 figure 咯 ，figure 啦，系嘛？主要系、 啊， 即系主要攞嚟买 figure 啦，会系咪咧？ 但系应该都系买咗楼先， 买一个大啲嘅楼嚟，再买啲 figure 放喺里面啊，咁样。 嗯。 拣另一半咧，使唔使都话哦？有翻咁上下嘅收入啊，或者即系起码叫稳定啊？ 要个正常嘅。即系唔好系要靠可能借钱然后过生活嗰种咯，夸张到可能都真系去到将来真系结婚咁远啦，咁先至系稳定咯。 我见你系咁话结婚同居都好远，即系你而家对于呢个嘅概念系结婚同居个概念系， 因为我而家先二十头啫嘛，咁、所以我觉得有啲远。 咁你有冇谂过大概自己去到咩年纪度，应该就会开始谂呢啲嘅？我想几多岁？ 其实好快嘅咋，妹妹。 你唔好以为二十头， 你唔好以为，你唔好以为我哋好大，其实我哋都系二十尾咋。 死咯！成日女仔话二十尾都已经一定要结婚咁样啦，系嘛？ 即系从来都冇一个时限。 三十岁前啦。 三十岁前嘅。 系。 有冇？但系会唔会系想生小朋友？因为听啲女仔朋友讲，如果想生小朋友咧，那个 schedule 系唔同噶嘛，因为你要理埋自己个身体状况噶。你有冇谂过要生噶？ 因为嗱，除咗我做嘢上咧，我同埋对小动物咧，我个人咧 系 个耐性仲系未够，我谂我要训练下我自己先生小朋友。如果唔系，我惊我会 对佢冇耐性。呢个都啱嘅。 拣另一半仲有啲咩条件啊？ 肯听人讲嘢，肯沟通。 你系咪有啲不愉快经历咧？ 好明显系啦。 例如系 点样样咧？嗰阵时 有啲会，即系我听朋友讲，佢哋都系咁啦。佢哋就 系 话， 我嘅朋友嚟，唔系我嚟。 我啲朋友讲啲， 我就试过遇到一个，咁就系会中意用爱呢个名义，然后就去约束住好多嘢咯。但 系 好过分嘅，即系譬如唔俾你玩社交平台。话、你普通可能自拍一张，但系唔系影身材嘅，即 系 可能做得好密实，总之影到个样嘅，咁就觉得会有人意淫你咁样，咁就嘈交。 咁呢啲位你点样样同佢，即系佢掉咗出嚟啦呢一样嘢，咁你点处理啊？点样同佢讲噶？ 我未同佢讲，咁我本身已经其实要成日玩社交平台啦，因为要用嚟搵钱， 系， 咁呢样嘢系我冇办法改嘅嘢咯，咁即系我会同佢。解释咁，然后就都系解决唔到嘅，但系 咁所以就 分开啦， 系啦系啦。 咁如果同男仔拍拖嘅时候，而你唔系好出街嘅状况嘅话， 系 咁系会点样样咧？ 咦，好特别、啊！我之前拍过嗰几次拖，大家都唔系好出街。 大家喺同一个空间唔系好出街，定系大家 各自 都有？ 咁 有时佢就会过嚟或者我过去，然后大家都唔出街咯。 哦， 就纯粹可能系过去嗰下咯。 哦， 咁喺屋企系打机， 各自打机， 即系唔系打同一款 game 嘅？ 未必。 吓，咁个交流系，但你话要倾偈喎，但系。 我打机死咗嘅时候，同佢讲几句嘢。 即系可能呻下嘅时候，佢就俾反应你啦。 佢都好开心噶、哦，即系大家同一个空间，知道喺隔篱就 OK 咯。 跟住交流就食咩啊？我食干炒河 啊。send message 添啊，WhatsApp 干炒河， 有咩 奶茶小甜啊，帮我落单， 外卖到咗出去拎啊咁。 咁如果一啲叫做好 outgoing 嘅嗰啲人，你系咪唔得嘅？ 哇，行山啊！我试过好多网友同我讲，喂 ，Mercy， 搵日我哋一齐行山。跟住我心谂， 谂起都觉得攰系嘛？ 我连裤都得一条啊，行山 系系、哦哦， 我都唔好意思同佢讲，冇，我只系会同佢讲，我唔行山嘅。 有啲咩运动系你觉得接受到嘅？ 健身环。 其实都系喺屋企， 大家听清楚，唔系健身， 系健身环啊， 系两样嘢嚟嘅。O K， 都系做运动啦。 我知 打怪兽， 我知 女神实验。 住咧，我哋有一个情景题，用咩事玩嘅？ 如果啊，你同一个人拍拖之后，发现佢身上有第二个女人嘅纹身，那些系前度嘅，咁你会点处理咧？ 捽甩佢 ，PTU 捽甩佢， 真系 唔系诶？可唔可以问一下情景题，俾我更加丰富幻想？ 可以可以， 佢纹咗喺边先？ 左手手臂 大唔大个嘅先？ 细细可能得个名咁样咯， 有个名喺度 都 OK 嘅。 即系如果佢大嚿啲，又假设唔知有个字 或者咩位咧接受唔到， 系啦，要去到 喺额头咁样， 系啦， 我爱 Mercy 咁样，我爱蔡枫华咁样， 私人部位嗰啲位咯，我谂都冇乜人会特登纹嗰个位， 都系嘅， 都系嘅， 通常都系手臂，咁即系你唔系嗰啲会叫佢 delete 以前啲相啦嗰啲人嚟嘅。 如果真系好多人误会咧，咁就可能就会倾下，咁但系如果唔系咁。佢咁大个人，即系正常都成年人啦。咁、佢自己衡量咯。 佢呢句你自己衡量 咯。究竟本身佢有冇取态咧？啊，咁但系你自己嘅纹身咧，咁会系有啲咩嘢会触发到你会纹喺身上面咧？ 手背咯，手背有个玫瑰花咯，右手手背 系 我17岁到纹嘅。咁因为其实我细个已经遗传哮喘好严重啦，成日都出入医院，仲要系 call 白车。咁就插嗰啲针咧，就喺手背表面嘅。咁我嗰阵时咧就觉得花系一个生命嘅意思，或者总之系呢方面啦好嘅意头啦。咁我细细个嗰阵时就谂啊，如果我纹咗个花喺手背，会唔会可以心理作用令自己 舒服啲好， 身体快啲好， 系啦，硬净啲，或者唔好入咁多医院咧。因为即系我仲要同自己讲，如果入得太多医院，可能会整花个纹身，所以就尽量用，差唔多用意志力咁样。 但点解你唔用运动，而系用意志力咧？ 运动呢样嘢咧，都要靠意志嘅。 佢意思唔系做紧运动靠意志维持，而系要靠意志去做第一下嗰个运动。根据对佢嘅理解。 对唔住啊，我唔应该咁样质疑你。 恭喜思阳。 访问嘅最后咧，准备咗礼物送俾 Mercy 嘅。 我想知呢个题目系。 系啦， 系从何得嚟？你开嘅题目系怕丑嘅感觉，害羞的感觉。 系啦， 系吓点样得嚟啊？ 即点解会有呢个嘅？ 即点解会开呢个题目 嘅？我最近咧好想挑战一下自己，走出舒适圈啊！任何嘢，咁所以咧，我是一个好怕丑嘅人，我就想睇下拣翻嗰个类似关联嘅嘢咯。 我以为你想试下扮怕丑添， 唔系，我反而其实系真系劲怕丑嘅人嚟嘅。紧张， 佢一开始做访问嘅时候，只手指系咪喺度喐？ 而家咪好啲啊！ 而家好啲，而家喐少咗。佢本身系咪喺度捽咯？只手系咪喺度捽咯？ 同埋我会面红，会热。 嗯， 而家仲热唔热啊？ 好热， 仲紧张紧。 咪个冷气细咗可能系，所以你就想睇有咩礼物系可以有呢种怕丑嘅。 系啦， 但系你想跳出个舒适圈系即生活啦、啊。出去做运动啦、 啊！系做运动這件事呢样嘢咧，不如等个夏天过咗先啦。 咁但系想跳出边方面嘅舒适圈啊？即系人嘅 生活咯，日常生活或者工作上，即系可能想自己闯下。 系 咁，所以就自己嚟紧会开网店。 嗯 哦， 咁除咗呢方面嘅产品，会唔会有谂过开其他铺头？定系都系 应该都会摆埋入个网站度，可能迟啲会宠物嘢啊，咩都好啦。 珍珠奶茶啊！ 哇，珍珠奶茶有啲难啊， 好热噶， 系啊，我就系觉得如果我开铺头，一定系开珍珠奶茶， 奶茶 好似好简单咁样。 平时收礼物有冇话中意收啲咩嘅？系咪都系 平时收礼物？你好似讲到我平时有礼物收咁样嘅。 以前拍拖有冇话收开啲咩？ 有冇噶？ 哇！ 但你都唔出街点买嘢咧？网购咯。 必要时候我会出街嘅， 系之前收嘅礼物， 收嘅礼物啊， 系 我早几年收到个接星星嘅，成樽星星， 系搞唔掂， 你觉得把鬼嘅， 唔好咁讲，戴埋头盔先， 系 冇、啊，其实我最。我都试下收到公仔啊呢啲咯，好 好普通。 因为我有哮喘，我个公仔我要封住佢、 哦， 所以我唔开心。 咁如果送花咧，即系你咁中意花， 哇唔得， 因为花粉， 花会谢， 之后又要抌、哦，我觉得好 麻烦， 唔开心。 塑胶花咧， 好铺陈，大上咗年纪先搞呢啲嘢，我自己先玩插花。 好，咁所以。这个叫害羞的感觉， 是 其实很难，我觉得、这个、 我都觉得很难， 是啦，我都想知道 因为没什么信心，问了很多人， 是 话说呢，小弟昨天去吃饭，即是又是去那间店铺榴莲的时候、嗯、就问那里的店主啊，喂，我听日要访问要害羞的感觉、哦、跟住之后他说啊，想到了，不如买一条毛巾啦、 啊、为什么的， 因为然后就好像洛神呢蔡少芬那样遮住这块面，好怕丑那种感觉。跟住我問另外嗰個 friend， 係 佢話：不如你買絲巾啦、啊，然後就好似阿 Gigo 咁樣喺沙灘度跑，有種害羞嘅感覺，少女味道。 嗰個唔係害羞，嗰個自由奔放。Gigo 跟住之後，有個隔離搭台嘅 friend 就話：啲咪叫怕醜，啲叫尷尬。 係啦，尷尬，我就諗起尷尬同害羞係有 關。我真係買咗， 買咗咪絲巾。 絲巾 哇！ Yeah! 真系好怕丑，我识住我都觉得好尴尬。喂，系怕丑，系尴尬，仲买啲阿婆嗰啲喺度揈嗰啲咧。 佢呢一个 揾呢啲好油嗰啲咧，你明唔明啊？ 系，同埋佢嗰个配色啊， 系啊，好 fail， 黄白蓝，少少灰咁样样咯。 你四十年后可以攞出嚟用嘅，其实 系啊。段冠咩事？平时系咪好少呢啲 item 喺屋企？ 我妈应该好中意。 白帽。 哎呀 ，MT， 有嘢孝敬你啊！一 重拾翻年轻嘅感觉， 几靓喎！ 唔系个质地系几舒服嘅呢啲， 系 系啦，就系、是、做埋洛神嘅嗰个下、嗯，就真系害羞嘅感觉啦。 蔡少芬嗰下，好啦，我呢一个咧。我真系难读，我因为我谂过嗰个害羞究竟系要你修改一下感觉到害羞，定嗰样嘢你喺使用嘅时候，或者俾人知道你用嗰份礼物嘅时候有害羞咧咁。咁所以我拣呢一份礼物就系、是，如果你用嘅话咧，如果要亦都要话俾人听你用呢份礼物咧，就会有害羞嘅感觉啦。 系 呢份礼物咧，虽然好唔衬你头先讲嗰啲咩恐怖嘢啦，呢个一个好得意嘅鸭仔，佢嗰啲冲凉嗰啲咧简易咧。有埋一隻船仔啊，有啲波波，即系啲小朋友冲凉浸浴玩嗰啲，我就觉得如果你会用呢一 嚿，几廿岁人啊，仲用啲咁嘅嘢，我知唔知丑啊？ 系啦，就系、是、如果你用呢、這、一个，然后要话俾人听咧，就会出现嗰种害羞嘅感觉啦。 佢仲要写住三加， 系三岁以上啊 ，OK 啊 ，OK 嘅 ，OK 嘅，你大过三岁噶嘛？ 佢头先个私家系五十加，我呢个三加，系啦。咁我觉得即系同埋佢实用嘅，即系可以用得到，摆啲简易落去。 我嗰个实用嘅可以孝顺妈咪， 系啊，呢、這个系可以攞嚟做简易，可以真系摆落去。 居然觉得 呢个可以今年母亲节过咗，系下年母亲节。妈妈几时生日啊？ 啊？咦？过多几个月啦。 啱啱 好啊。 好啦，两份礼物。 系啦，有咩感啊？同埋如果要揀一份赢，你会揀边份赢咧？ 揀一份赢啊！ 系啊，即系两个男仔送呢两份礼物俾你喺你面前，你会揀边个赢咧？ 系普通日子嘅礼物系咪？ 追求你， 追求你啦！ 哇， 系啦， 两个都 fail， 跟住佢话 追我嘅时候，佢系点样谂到送呢个鸭仔简易嘅？但系 因为佢问你你想要咩礼物啊？害羞嘅感觉， 咁就应该 其实今日呢两个都好 fail。 一啲都唔容易啊，只能够话 呢个题目太难啦。 系啊，估唔到， 应该系丝巾。 吓， 我整紧系咩 啊？咩啊？ 近题目 系啦。 哦 哦， 因为呢个系得意嘅，我反而唔知点解我几中意。 哦 哦，即系你中意佢嗰份嘅。 我中意呢几个波波，我觉得会想玩抛落去。 系啊，佢就俾你摆落个兜度，可以浸住肉咁样玩。 但系个丝巾就啱题目，所以你拣丝巾赢。 系。 哦，因为意想不到地，你中意咗嗰份礼物就冇害羞嘅感觉啦。 系啦， 哦，竟然咁样赢， 咁样样赢，我都估唔到你会中意，因为头先你讲中意嘅嗰啲 figure 嘅时候，哎呀死啦！我今日呢一份应该你未必会系中意。 哦， 我第一次输得都几开心啊，个人。 我第一次赢得好唔开心，不过唔紧要，可以俾 Auntie 嘅。 系啊 ，Auntie 生日快乐啊，预祝你咁啊。好啊，今日再次多谢 Mercy 上嚟做访问嘅 ，Thank you，Thank you。 讲清楚先可以再见，继续约会错，连结局太紧张，浮现惊险。你知唔知爱咩意思？可不可先不要将箭跌落金地怪，就怪在我走在前面，继续放任我地跌。 身体有变，我就笑着说着接受人间大磨练。这天我更想更近的事，可不可委曲也升天，跪在野地百年奋斗腾飞又沉淀，每日创造我的天。 揾嚟有 Sabrina 嘅长期浪漫，而家同 Mel 倾紧 message， 佢话记得我已经笑到将个 headphone 抌咗喺台面。转头翻嚟继续有我是你的后援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女排提前在奥运分组赛出局，争取卫冕的中国队身处 B 组，三战全负。原本余下两场比赛，包括今晚会对意大利队，但是同组的俄罗斯奥委会和土耳其分别以局数3-0击败美国和阿根廷，令中国队在分数上已经无法升上第四位，提前笃定出局。东京奥运滑浪风帆女子 RSX 项目的奖牌战，中国队的卢云秀在奖牌战以第三名完成，总成绩排第一，夺得中国队在今届奥运的第20面金牌。港队的陈希文以第七名完成，总成绩排第八。陈希文在赛后说，今次很大机会是最后一次参与奥运，以享受比赛的心情参赛，最后几日的发挥良好，教练都给予100分，形容没有遗憾，更超越个人伦敦奥运的成绩。陈希文感谢父母、教练和未婚夫的支持，他说希望其他队友、师弟妹可以见到他坚持的精神，享受滑浪风帆，不要让比赛蒙蔽一切，应该要享受做运动员。本港今日没有录得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今个月内第六次零确诊，至今累计确诊个案11,984宗，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于5宗。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司令员陈道祥表示，过去一年香港国安法彰显强大威力，香港实现由乱及治的重大转折，驻香港部队将坚定不移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国家主席习近平指挥，坚定不移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推动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维护香港社会大局稳定。 驻香港部队昨晚在昂船洲军营举办八一招待会，陈道祥致辞时又说，驻香港部队进驻24年来，坚决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依法履行防务职责，坚定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始终保持人民军队本色作风，锻造了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定海神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听朝，局部地区雨势较大，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昼4:4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大致道东去旺角方向近富豪东方酒店的快线有意外，现在大挤塞车龙排到渔港湾，就在大致道东去旺角方向近富豪东方酒店的快线有意外，龙尾渔港湾。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荃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龙尾在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蒲岗村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彩虹村，反方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平石一段都是慢车，车龙排到近虎山道游泳池。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的龙尾在白雀街，而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一段的车龙就排到希福道，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弥敦道一段塞到公主道桥面。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大角咀的福泽街因为爆水管，而家福泽街唯一行车线仍然是封闭，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在转弯转线或者超车之前，记得打方向指示灯，切勿胡乱黐线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东哥， 乜嘢事啊 ？Roland 梁子希， 星期六我会翻嚟噶， 翻嚟先喺大门口登记， 我知， 然后推门玻璃门直入， 明白啊？ 转右推门走廊行到尾， 系噶， 直播室喺你左手边， 我梗系知啦。 你点知咧？ 我系你前辈嚟噶， 系、哦， 18/22听紧你， 逢星期六 晏昼4:00-6:00， 香港电台第二台。 新起陈铭新导演以作家身份上嚟二台院线介绍新书， 咁多年入面有啲咩比较特别嘅现象？譬如 Marvel 原来20多套戏可以串埋变一个故事，咁香港有冇咧？许冠文同周星驰有咩分别？唔同嘅演员我合作嘅时候有一啲有趣嘅嘢，譬如而家最 hit 嘅德斌啊，咁嗰啲啦，几系一个喺电影圈入面工作嘅人嘅感受摆咗落去。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00-12:00，阿摄迪斯。 二台院线，家有爱宠粪犬学堂，狗狗都一齐。 有爱宠份犬学堂， 狗狗都一起去 staycation， 怕唔怕佢搞到乱七八糟噶？ 呢个系一个好好同主人一起探索嘅机会嚟噶，只要做好准备功夫，大家都可以享受一个难忘嘅假期噶。 想知道个办法系点，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昼1点到2点， 阿 Lu 家有爱宠， 有训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点做狗公关。 晚晚睇国剧830，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一个年轻士兵加入国家精锐部队，火箭军的热血故事， 团结一心， 顽强拼搏， 一飞冲天， 挑战自我， 突破极限，保家卫国。 晚晚睇国剧830，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 我是你的球会会 好，现在时间啊3点39分， 你有冇谂过如果自己做生意，你会做咩？即系好似 Mercy 系做卖一啲成人用品啦，系啊，你会做咩啊？ 做生意卖嘢食咯， 珍珠奶茶， 珍珠奶茶。 我真系有谂过，即系我唔知呢条桥得唔得？即系话晒我哋都叫做识好多嗰啲 artist 朋友啊， 系，即系之后开张嘅时候， 成个铺头都黐满，好似家有喜事最尾卖烧鸭咁样，哇哇吴镇宇大哥啊， 咁样啊， 得唔得咧？ 去到到时你会发现，其实好多人都话嗰日唔得闲嚟唔到，跟住你就唔会有嗰啲相啊。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啊，其实唔系一个推介嘅，系寻求大家嘅意见啊。咁啊，话说咧，小弟咧向来都唔喜欢驾驶嘅，亦都唔明白揸车嘅乐趣啦。咁所以咧，都冇谂过要去学车嘅。咁但系最近好似多咗啲闲钱啊？点解多咗闲钱？因为派过5000蚊啊嘛，觉得咦，好似多钱、啊。不如试下攞啲钱去搵个师傅，或者去唔知咩学院嗰度学下揸车都好啊，一技傍身。咁但係諗諗下又好似觉得唔係好划算。所以今个星期啊，笨读兵团啊，想问下大家嘅意见，究竟我系咪学车好呢？大家都系呢个兵团，不如一齐帮下手諗下。笨读兵团报告完毕。插手指，跪求答案。 点解无端端就好多可以拣啊嘛？点解一开始会系谂咗车先咧？ 因为听到隔篱街有 promo 可以用消费券去做嘛。 哦，即系就系咁，好直接。 系当唔记得边间啊？系啦，总之，但系我后屘谂过，佢哋话即系相对地，你比起出边揾师傅，可能个价钱有些少唔同啦。 系 咁，但系咁你调翻转，我攞嗰5000蚊日常生活用，我都系多钱噶。咁即係其實某程度上我都係自己貼多少少錢去、去考試， 去考啫。 係啦，咁就忽然諗起，因為我真係諗唔到嗰幾千蚊攞嚟做咩啊！咁你學車啲人話 around 幾即一萬內啊，有啲係啦。咁我其實即係貼2-3千蚊啫嘛。咁我就諗啊，不如試下學車。但其實喺呢個立場上，我要先重申幾樣嘢，因為有好多 friend 都有叫過我去學嘅。文西就係其中一個叫我去學車嘅人，因為佢話覺得我中意踩單車。你应该享受嗰种速度感，佢话系另外一个次元嚟嘅。跟住话其实我中意踩单车，系因为我中意爬斜坡嗰阵时嗰啲， 咁我唔会揸车系，唔会噶嘛， 好骑呢， 系啦，即系我唔系享受单车嗰种风嗰种快感嘅、我系享受，唔系即系都有风吹埋嚟嘅，但系我更加享受嘅系上车嗰种用力嗰种生存嘅感觉咯。咁但系你话风嘅话咧，我反而系想去学电单车嘅，但系之前提过啦，如果小弟学电单车会出现一个情况嘅。我阿妈会同我断绝母子关系， 好记得呢、這、一个。 咁所以我一直到而家都冇学，再加上我即系嗱，我先持我嘅立场啦、其实我系真系唔系好想学嘅，真系其实纯粹因为听到个 trailer 同埋听到好似有钱挣，咁不如试下 做啲嘢啦。 但系如果我要好实际去考量呢件事，就系首先第一，小弟住港岛，如果我翻嚟呢度，其实我要俾来回隧道费同油钱， 系啊， 其实系贵过我自己坐的士嘅。 呢个系一个好重要的因素， 系啦，因为你要计埋停车位啊、养车嗰啲嘢啦。咁、当然我冇理由行红隧咁塞车，如果讲时间系咪先？咁一定行东隧啊，东隧几钱？大家知道啊。第二系咩啊？第二一个更加紧要嘅问题就系、基本上冇一日系冇饮过酒 啊。呢、个系更加紧要， 系啦。第三个，由于小弟。日头翻工嗰份工实在太近啦，五分钟行路嘅路程，冇理由揸车啊，系咪先？ 系啊， 咁其实我真系冇咩几个揸车噶。 其实系噶，呢个答案啊，其实 系啊， 去数落去。 咁然后礼拜六日会揸车嘅日子，我都系饮醉酒嘅， 咁冇嘢揸啦。 系啦，咁所以我就都系唔好揸车啦。 同埋你借星期六日揸，你又唔系好惯路面啦。 唔系啊，但系呢排好似识女仔，好似有车好似方便啲啊嘛，即系有啲 app 要写有车即出咁样。 但系你同啲女仔出，你都会饮酒啊嘛？ 唔系讲下笑啫，其实讲下笑啫。 因为咧，我觉得 寂寞而家， 其实寂寞 就如自己一个去揸车。 因为咧，一个最重要嘅嘢，你本身你唔 enjoy 揸车咧，计钱嘅话好老实，的士嗰啲来回咧真系悭好多。我真系计过条数，因为咧， 你住九龙都系啊。 是因为你出入嗰啲钱咧，因为我屋企嗰时候讨论，因为我爸其实好中意揸车，咁、佢退休嘅时候就话 想买架车， 不如咁啦，买架车，咁我翻工又可以揸，诸如此类。咁我老豆嗰时好犀利，佢一日 WhatsApp send 咗个表出嚟，佢列出咗一架车，如果你要养佢，唔计证，唔计车钱啦， 系 一年大概需要使费几多钱？ 哇！ 然后佢计咗个总数之后，再除翻可能一家四口啦，一个月大概要使几多钱？嗰条数。 记唔记得几多钱啊？ 我真系唔记得，但系嗰条数一定系 使唔使四五千啊？一个人 四位数字，如果咁样样计， 一个人即系你一家四口用 share 嘅话， 好似我睇我问得翻先，因为我总之记得个，因为实际数字真系唔记得，但系总之计翻个结论就系、如果我攞嗰嚿钱嚟搭的士咧，系有找嘅。 哦， 即系佢咁样计得好清，咁我老豆好中意计呢啲数啦。 哦，记得系 啊，即系六合彩佢都要整个表嗰啲。 世伯有冇兴趣整一整公屋每年或者居屋每年抽嘅 number 整合表咁样？ 佢唔会啊，佢整完六合彩个表之后都唔中，所以冇关系嘅。咁所以喺嗰个价钱上面，呢、這个真 系 好现实噶。 系啊， 咁所以钱银上面咧，你唔觉得划算，你又唔中意揸车咧，就冇啊。 我唔知揸车嘅感觉系咪同踩单车？定系其实 唔同嘅，即系你个 friend 讲嘅，我觉得系唔一样。 系文西成讲啲嘢都系错嘅，文西，文西你真系奇怪，文西 系咯，你个 friend 好奇怪。 系啊，我所以，哎呀，我成日话佢啊，不过唔听人讲嘅文西， 但你叫同佢做 friend 因为车咧系享受车里边个空间自己嘅，但你单车你冇嗰种，我系一个自己嘅空间。 哦，唔系呢个有啲吸引嘅，其实。因为呢排系一个处于一个唔高兴嘅状态，有时想病埋自己一二边啊， 哦， 或者坐喺架车嗰度就，唉，但问题系个问题系咩啊？个问题我嘅啊系要咔嚓，所以又系唔啱数噶嘛。 你在海旁对住个海冇乜人咁，其实你 除非我架车长期停喺停车场就斋俾我入去坐，然后饮啤酒，咁其实我都系可以唔使考车牌噶，我纯粹买架车有个私人空间喺停车场嗰度。咁但系点解我唔买楼咧，或者唔租楼咧？ 系咯， 或者我翻九龙湾嗰度喺自己 office 度饮咧？ 系啊，你租个 studio 唔好？ 系啊， 即系你冇中意车个乐趣，因为我中意车个乐趣系真系好。好无谓啫，细细个坐喺阿爸，即系佢揸车我喺后面跟住，我好中意扭太盘啦、转波啊、打灯嗰啲声啦。 跟住玩头文字啲街机，有嗰种操控住，我好中意个太盘嗰种捽啊，佢嗰种油压咧，佢转嗰啲好舒服啊，同埋听到佢嗰个打灯嗰啲，我觉得好舒服，我好中意呢啲声，那个空间由细到大已经俾到呢一啲嘢我，咁所以我系有车牌啦，咁但系我喺香港就冇车搞唔到啦。去旅行嘅时候会揸嘅，咁我都系去都要睇地方，譬如日本嗰啲咧，譬如你冲绳嗰啲咁样，大家嗰个路面上面冇咁恶劣，唔会有啲车左咳右咳咧，咁安全啲，我又唔会影响到人咧，嗰阵时就可以 enjoy 到。咁所以我中意车嗰样嘢系好细个开始已经系咁噶，系 你见到我嘅眼神， 系啊，你 我完全唔理解， 同埋好无谓噶嘛， 因为我系自己我自己作为一个道路使用者。使用行人路，我系好怕啲 holiday driver 嘅，亦都好唔中意啲人咧系即系嗰啲叫咩净系去旅行揸车 哦， 系啦，因为我呢排又同一个女仔讨论起呢样嘢，其实我最理想嘅目标咧系我老婆有车牌， 佢揸， 然后佢兜我翻工， 即系你老婆司机咧，系啊， 咁我就可以坐喺车上面做自己嘢啦。 几好啊！你又有个目标啊，叫做 所以我系中意一啲中意揸车嘅女人咯， 系 啦，咁咪几好噶、啊！ 我第一次听，我中意啲揸车嘅女人啊， 即系通常系调翻转噶嘛，男人中意揸车，我真系唔中意揸车。 系你冇呢一种、啊， 我冇啊，我宁愿即系坐喺车上面听住收音机， 系 隔篱嗰个喺度闹紧我，然后我唔理佢， 嗯，又望下街景， 望住街景， 哇， 就喺个车头嗰个柜嗰度攞一样嘢出嚟。啤酒，咁我做咩要揸车？ nothing. Your king is alive. PM 200至 400. PM 200至 400. 搞笑电台第二台。 RJHK. 有阿一。 有阿一。 有波成。 有波成。 Radio to King 2. 后援会阴阳路有客到， 欢迎收听今集后援会阴阳路游客道。我哋今集揾嚟灵异界嘅专家一师傅，一师傅你好。 系，各位听众大家好。 就嚟踏入农历七月啦，我哋都收到好多听众嘅来信，佢哋都话担心咧，即系会唔小心惹到啲游魂野鬼翻到屋企。咁万一佢哋真系撞到嘅话，师傅佢哋应该点做呢？ 好简单。打电话俾我。 哦，咁但系万一啦，啲听众佢哋遇到嘅状况系真系好危急啦，打唔到电话噶嘛？师傅有冇啲咩佢哋可以即系即时应急，可以俾佢哋旁下身嘅方法咧？ 都系好简单，唔好惊，拎张卡片出嚟。 哦，啊，咁师傅其实呢一张卡片有冇话有啲咩即系特别？ 最特别是有我的样 子。哇，即所以如果即听众有你的样子的卡片他们旁身就可以逼到。 不要笑，认真帮大家。 哇，即换言之有师傅你呢一张有样嘅卡片旁身，佢哋就可以农历七嗰度辟邪咯。 唔系啊，未够嘅。拎住张卡片之后，大家要记住有几个步骤。 系 拎咗出嚟之后，攞两只中指夹住张卡片， 系 对住个灵体，大叫一个咒语。 系咩咒语呢？ 听清楚啊！我是你的后援会，好好听。 我是你的后援会，好好听。 唔系，系要我是你的后援会，好好听。 哦，即系师傅要有嗰个力度系嘛？ 系，你试一次。 我是你的后援会，好好听。 唔系，系我是你的后援会，好好听。中间要停一停。 好，师傅，我再嚟一次。 我是你的后援会，好好听。是啦，啱啦，大家可以不妨试下嘅。 哦，明白。我师傅啱啱我讲完都壮咗啲胆啊，我都觉得系。咁多位听众，万一真系遇到，记住啱啱以上嗰个咒语啦。都系嗰句，听众呢一个咧都系一师傅佢自己嘅一啲学说，所以都系信则有，不信则无啦。 仲可以听竹则无。 师傅点解会系竹则无嘅？ 因为信则有，不信竹则无。 果然法力高强啊，师傅！ 仲有冇嘢要问我？ 啊，都有噶，师傅。因为我哋都今个星期收到一位我哋电台同事嘅分享，佢提供咗一单佢亲身经历嘅一件灵异事件嘅。话说有一晚，佢凌晨收工，然之后就自己一个去停车场嗰度攞车啦。佢话当佢踏出咗架车，唔够十秒钟。佢听到架车里面有啲佢未听过嘅声，传嚟一啲 咦咦咦咦 咁样嘅声。一师傅，我就咁听落都觉得个情况好似好严重咁，有冇得搞咧？ 呢个情况好常见，最紧要系保持镇定，然后 系 去 check 下架车。 明白晒。多谢师傅今日俾咗咁多 tips 我哋，循例都系讲句，咁多位听众信则有，不信则无，唔信嘅话当普通故仔听就得噶啦。 今日我哋再次多谢一师傅同我哋分享，下个星期有缘嘅话，继续同大家后援会阴阳路游客道 送客。 以上作品纯属恶搞， 想听到更多二台四十周年的精彩内容， 同埋二台节目主持分享当年的点滴， 就记得听实一阵四点钟 由梁明忠、 Roland 梁子希主持的 十八廿二听紧你 ，Happy Birthday！ 如果你都是今日生日，祝你生日快乐。 即系咧，而家先嚟讲咧系有啲迟嘅，正所谓马后炮时间。如果大家仲揾得翻 ，Give me five 年代嘅鬼故啦， 系 讲鬼故，你发现邱国胜听亲嘅所有鬼故，佢都得一个反应，无论个鬼故系恐怖定唔恐怖，坚定流，佢都系 呢啲咪专业嘅主持啊，唔会受你嗰个鬼故质素影响，我都教到。 但我有啲思疑，大家揾唔揾得翻嗰陣時 ？Give me five， 揾得翻啊，揾得翻啊！ 過一年咯， 因為有啲聽眾又錄起咗啊。 哦，大家翻嚟揾到就聽翻。 明白。 跟住我話：我能不能俾下其他反應咧？ 你諗 即係梁德輝啲反應係佢真係驚嘅啫。哇！但係邱國成係好凍啊，好凍啊！即係專業少少冇。Oh my god！ 浮夸啲咪 好，浮夸啲，浮夸啲嚟一次，推介一阵间嘅节目啊，交俾你。 跟住落嚟四点钟之后，一定要听梁明忠、Roland 梁子希嘅呢一个非常精彩嘅节目啊！十八廿二，听紧你， 好俾多 tick 你，系听紧鬼故嗰个 feel 嘅。 Oh my god！ 听，冇时间俾你玩啦， 拜。